庆祝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成功平壤市军民联欢大会7月6号在金日成广场和主题思想塔、建党纪念塔、斯艾罗文化会馆、凯旋门、平壤体育馆等处广场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凤柱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由党委员长、党武装力量、内阁、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内务军官兵、平壤市各级机关、工矿企业的干部、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崔龙海同志宣读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院公报。大会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院院长张昌和同志做了讲话。他强调，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大获成功，这大大显示了白头山大国的英雄气概和无比强大的国力，是一个在我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写的大喜庆，是全体朝鲜人民的伟大胜利。他说，国防科学院的全体科技人员和干部将开发更为强大、更为发展的尖端武器，来竭诚拥护我们党要依靠自立自强的伟大动力，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最后胜利和祖国统一大事变的战略构想。大会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锦南同志、人民武装力量省副相、陆军上将尹东贤、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致贺词。他们说，国防科学战士们给了傲慢的美帝国主义者以狠狠的打击，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他们强调，全国军民都要抱着在最强大的洲际弹道火箭拥有国生活的莫大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全部动员起来参加旨在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自立自强的万里马大高潮进军，来创造新的奇迹和变革。如果美帝国主义者进行冒险的军事挑衅来丝毫触犯我国，那么人民军会进行我们朝鲜式的先发制人和攻击，来毫不留情的彻底消灭侵略者，让世界清楚的看到美国本土怎样变成一片火海并遭到悲惨的灭亡。青年们要学习国防工业部门青年科技人员的斗争精神和风气，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各战场不断创造出英雄青年神话。他们强调，全体军民都要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为争取主体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努力奋斗。大会结束后，美丽的烟火升上了首都的夜空。